是啊，已是二十年了。 夫人啊，多智慧，久病在口，深知 是。

第四碗白菜香滚炒千张，第五碗姜烧葡萄牛一娘，第六碗姜油花浇在花上，八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有一双，哎呀快起来，古人为我做三周年，国家的娘子敬礼。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剧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。萧雅扮演罗兰，胡佩华扮演伊利。 心底是 是我心爱人。 知道，自己也是的。 心相印，定把心真所谓天下也是无不散，正从身中分两倍，想要明年春来比重逢最恶水，那王子是把那男人气，王子是红军百鬼泪，转眼用意风景，谁知道气温一转怎不紧，一杯强去不忘你，我自叫张热滚去送花，我所想是谁那是流离的流离，这要想爱是不能一种是变作两种贼， 他的眼睛瞎了， 是的，像我一样的瞎了。 你的眼睛是怎么回事？ 我不知道。 那公子呢？ 那公子无人应

门无动苍， 叫我何止？ Oh.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人间渺渺，心中事深深知晓，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梁女士，可知你把婆全家翻天我烦恼， 云烟雨。 朝地上是家人， 我是天上心肠难同啊呀，生平你甜言蜜语光飞门， 我一片人甜言蜜语呀亲吻，我为你情愿把心配，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呀谁